你正在收听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林家谦。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 而家流行反手势文化，有人影相嘅时候会俾反 V 字手势，但系如果你见到有人反手做呢一个动作，可能你见到嘅其实唔系人嚟嘅。反手拍掌，这个发生在日本的恐怖都市传说。日本相传只有来自阴间的鬼魂才会反手合十或者是拍掌，所以拜祭的时候我们都会正手拍掌合十膜拜。如果你反手用手背来拍手的话，很容易会招惹到鬼魂。日本就有几个关于反手拍掌的都市传说，例如某知名女生歌唱团体主音因为车祸而离世，之后这个团体上电视歌唱节目，摄影机拍摄到观众席道竟然出现一对女仔的手以反手的姿势拍手，但是那个位置其实是没有人坐的，大家都认为是死了的主音回来看其他成员表演。而另一个传说就话有位女歌手在台上演唱一首纪念她离世男友的歌，镜头竟然拍到角落有个人影以手背以异常的速度拍手，当首歌唱完个身影就瞬间消失，每个睇过视频的人都被那一幕吓亲。而反手拍掌最恐怖的都市传说就是这个关于一对情侣在山区的怪异事件。难得一起放假，明福就载着女朋友小静到郊外玩几日，两人都喜欢探险的。经过山区的时候，两人就特登揸着车周围去找下，看看附近有没有毛丸，但是直到天黑都找不到。明福无意间的一句说话，哎，早知就不听你讲啦，在这里兜来兜去又饿又累。小静听到就跟明福吵起上来了，可能两个人都已经好累好燥了，小小事就可以不停地吵，而且吵起上来所有陈年旧事都翻出来讲，搞到越演越烈。小静大喝一句停车，明福竟然真是停车，小静打开车门落车，大力闩门。够胆你就而家揸车走，我冇咗你都唔惊啊！你个冇胆鬼！明福好显然就俾小静呢一句话刺激到，真系揸车走，留低小静一个喺荒山野岭。哼，就等你俾豺狼担走啦！明福一直揸车就一直咁破口大骂。不过行咗一段路，当明福嘅情绪平静落嚟之后，他就开始后悔了。天咁黑，他真的会有危险的哦。明福就即刻掉转头上山找小静。当他到达小静落车的地方，明福见小静唔喐咁企喺同一个地方，就即时松咗口气。明福即刻落车，不停咁向小静道歉，但系小静依然耷低头，一句声都冇出。好夜噶啦，我哋落山食嘢先，然后就去揾酒店过夜。就去食你最中意嘅豚骨汤面啦。诶，行咯，快啲上车咯。边讲，明福边拉住小静上车。喺落山嘅期间，明福不停咁氹小静，但系小静依然全程都唔出声，甚至连望都唔望明福一眼。明福知道小静今次真系好嬲，就不敢再出声。 行咗一段路，明福见到前面路边有个身影，好似向住自己挥手，就放慢车速，谂住睇下有咩可以帮手啦。当佢驶近个身影嘅时候，明福吓到即刻加速离开。呢个时候，小静终于开声：点解你唔停车嘅？佢一个人可能会有危险噶，唔俾佢上车。明福好惊咁同小静讲：个男人反手同我挥手噶，佢唔系人嚟噶。明福讲完，转头望一望小静，只见小静望住明福，发出诡异嘅笑声，拍住手同明福讲：你好聪明啊！明福见到小静系反手拍掌噶，紧接住小静嘅样子就变得好阴森恐怖，明福吓到失控，部车就咁撞落山崖，明福当场死亡。而车外有两个黑影，边反手拍掌，边对住明福笑。究竟明福当时在嘅小静系已经死咗啊，定系被怨灵附体呢？冇人知晓，因为小静已经失踪，冇人再见过佢。不过有时路经过一段山路嘅时候，有人会见到个黑影反手咁向住佢哋挥手。唔系咩嘢都可以反转手做嘅，除非你唔怕招惹佢哋，又或者你已经见到佢哋。多谢你一直收听怪异，第一季同埋第二季嘅节目内容可以无限 loop 住嚟听，唔好错过每一期嘅怪异故事。我哋好快再见。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我是林明真。